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三晚八点钟啊，周星星同学会直播嘅时间啦。咁今晚就好特别，我哋有相当多嘅现场观众，大家俾啲掌声先，系 声势浩大啊！ 系啦，声势浩大，大家上嚟其实就唔系为咗睇我哋做节目嘅，其实系买 AV 三宝， 系 系啦，就系、是、因为咧呢个大减价。咁咧就上書局啊，今年就冇參與香港書展，咁大家就上嚟城寨書展， 幾好啊！自己有 一系列呢、這個留翻一套俾阿何俊仁先，就係、是、呢、這個係啊，就嚟買曬因為。 但係你嗰個 A V 三寶隔離會擺咗一本係梁文道嘅， 錯啦，隔離就擺咗一本叫《賓州行》。啱啱好就是呢個金小文啊！ 我唔係梁文道，原來金小文嚟 嘅。上個禮拜攞嚟嘅呢個漫畫，咁咧就幫佢買廣告先。呢、這個《奔走行》啊，嗱，記住我哋講粵語咧，就係咧周星馳電影裏邊咧，充分反映到粵語文化嗰種嘅鬼馬啦、食字 get 啦，同埋一音多義啊。咁呢個《奔走行》咧，就喺書展裏邊咧，據說就未被禁啦， 係嘛？頂得住， 因為冇人舉報， 我冇人舉報， 係啦。 咁啊，上一集金小文嚟到嘅時候咧，都大家都好開心啦，係嘛？咁我見到一個 石柳姐啊， 石柳姐， 原 total type of 石柳姐就係呢個蒙眼堅嚟嘅，其實。咁就喺電影裏面梁家人揸住嗰張，嗱呢啲先係畫咧，嗰張咧其實就唔係金小文嘅作品嚟嘅。據說金小文係冇畫過，佢親口講過，佢話唔係佢畫嘅。 係。 咁反而呢張咧就係蒙眼堅咧就係佢畫嘅。咁咧就我哋就準備咧就將呢個蒙眼堅咧就係印成為呢個我哋成周星星同學會嘅呢、這個呢、這個會嘅紀念 T 恤啊！咁大家見到咧就係、是、咧，我哋會將阿梁家人啊呢、這個佢嘅經典對白啊，就係咁先至係話咧，同埋中英文嘅電影字幕咧就會印喺呢個 T 恤嗰度嘅。 係 係啦。 咁啊，阿細梁之前咧就出咗呢張圖之後咧，就呼籲大家。就話喂，你嘅 T 恤你想整啲咩落去啊？咁我都要即係都要回應下啦。OK， 咁啊有位叫做 Penho Man 嘅朋友咧，就話佢要整翻嘅我愛四大淫俠，東淫西賤南行北濕咁樣啊！我要問下阿金小文究竟畫唔畫到啊？呢個啊， 一個係劉石賢嚟嘅，肥仔嚟嘅，我就記得。 系啦，咁啊，有啲人咧，有一个咧就用咗呢一个回魂夜，阿 Gory Lee 咧就话要话卢鸿先生喺呢一个回魂夜演出啊，唔好害我啊，我生平冇咩做嘅坏事，即系间中打下飞机嘅啫。 啊，呢个边个敢着先？ 嗱、啊，這個、呢 个咧，假变 你即系一件诶俾你嘅话咧，我谂都仲有机会。 嗱，你咁要咧，我一定要着完之后仲要影张相俾我哋系啦。 OK 嘅，我谂我 OK 嗱，咁啊诶，电光独龙传咁啊5日练成收费800咁啊，大家记得啦，应该系边个图啊？应该系嘛？ 破坏之王， 梗系破坏之王啦，系咪先？系嘛 ？OK， 咁啊，亦都有人有啲朋友咧就话阿汤锦华咧就话，喂，要刘以达， 汤家华添，抹得我。 汤家可能系汤家华嚟嘅，即系好多化名噶。阵间我哋即系化名系香港电影人最中意做嘅嘢嚟噶。咁啊，大内抹得嚟翻，刘以达扮睇女人。扮女人睇妇科，挨住大夫咁样 ，OK。咁啊，仲有华文华宝啊， 可能大夫嗰两个字要震下咁样先 得。 表现到啊，刘以达当时讲嗰个音调。 系，但系我觉得最中意呢个 Anthony Low 呢个，我一定会买，是就系、是、众大师兄翻嚟啦，众师兄弟归位，咁啊，呢个都好啱我哋而家个时代嘅脉搏、啊、 我就另有所选，嗱，证明啦，呢、這个就系金小文嘅 WhatsApp 嚟嘅。咁我今日咧我就 send 咗四张俾佢，我就唔知道大家点睇啦。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四个场面。 系 number one 一定系嚟自呢个少林足球里边。做人如果冇梦想，同一条咸鱼有咩分别？周星驰就着住红色嘅背心， 系 蓝色嘅扯裤，然后摊大手板对住阿黄一飞。黄一飞就苦口苦面坐喺度，因为准备出场唱歌之前嘅其实。第二张就系呢、這个。一个唏嘘的猪肉佬揸住一杯 dry martini， 然后文西在后面就揸住一抽菜，跟住喺度讲字幕是咩呢，叫做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不过就冇英文版呢个字幕，所以我哋就要请求我哋嘅读听众啊，观众咧，就睇下边一个可以做到一个最靓嘅英文字幕翻译呢一句，叫做力拔山兮气盖世。咁第三個我揀嘅咧就係嚟自《家有喜事》裏面嘅，即係周星馳 short 咗之後咧，叫做無間歇精神 喪心病狂 症。咁咧就 羅斯密蒙頭，然後對住呢個張曼玉揸住把菜刀嗰陣時候，就講依家勞笠個字幕就係印埋喺度嘅。 係 依家勞笠，睇下英文係咩先？ 依家勞笠咯，英文咪就係、 是、哦，好簡單嘅啫 ，robbery。 robbery 係啦。咁第三個我揀嘅咧就嗱呢、這個冇周星馳噶啦，就睇下金小文畫出嚟係點樣噶啦。就喺呢個《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嘅嬌妻啊，劉嘉玲同阿周星馳講。而家煮個麵俾你食啦！嗱，我覺得呢個可能有女性讀者中意。 喂，我唔係咁睇喎，我一定係揀呢一個 鹹魚。 唔係審死，唔係審死官，呢、這個係應該係唔係審死官喎？我應該講嗰個應該係講佢打官司，清朝打官司香港嗰套叫做 《算死草》。 算死草入邊，咁佢就同阿莫文蔚講啊嘛，究竟我好寂寞，英文係乜嘢啊？ I love you 啊，系咯，要嗱呢啲系咪留翻你？ 我覺得唔係啊，我覺得 二月十四號出 嘅。如果俾我揀嘅話，我都會揀呢個審死官誒《算死草》裏邊周星馳嘅對白 ，fashion 港女最啱， 係嘛？ 係嘛？ Okay. 不過我就唔知道個字幕嗰度應該點整出嚟啦。Fashion design，fashion design， 咁啊又睇下各位城寨嘅朋友咧，咁啊繼續留 Facebook 留言啦，繼續留言，咁啊希望咧我哋最終 周小文 cross over 周星馳再。cross 城寨會係變啲咩出嚟咧？ 唔知啊！ 嗱，究竟佢筆下如果畫呢、這個嗱，大家見到我哋啱啱 upload 咗咧，就係阿 Lance 嗰個樣咧。嗱，你發覺周星，你以為金小文係一個畫公仔，淨係畫到古靈精怪嘅人，石榴姐咁嘅樣咧，錯啊！你睇下嗱，阿 Lance 個樣咧，係比 Lance 更似啊，係咪似我嘅真人啊？ 我覺得似范志明， 即係等於阿江華似劉華多過劉華本人啊嘛， 啱啱啱， 係嘛？咁你諗下，金小文自己個樣好似喎，係。另外一張就係佢畫我個樣嘅，其實 係 一睇就知啦，係嘛？ 係。 有人話個樣似黃浩添， 咁冇辦法㗎，你又做過一周刊，係咪先？咁你仲唔係黃浩咁嘅樣？ 所以大家我對呢個小文嘅創作充滿期待啊！點解咧？就大家以為佢畫出嚟會唔會係蒙眼堅啊？黑鬼德啊、四方果啊、散華珍咁嘅樣，我覺得一定唔會係。我覺得係一定佢嘅觀察力好強啊！你留意下，佢一定係把握到頭先我講嗰啲周星馳電影裏面嘅配角或者主角嗰個特色嘅，其實係咁，所以就希望到時到後咧，嗱，大英就話幫我搞製作嘅，其實。即係印 T 恤， 係搞製作，支持下啦。不過都有啲朋友就話：喂，可唔可以印杯啊？成冇啦，杯嗱，問特別先印杯嘅 ，OK OK 嘅發手掌聽下印杯， 冇反應啊！ 印杯有一個， 有一個，我知點解啦，冇佢 size。 印 T 恤嘅贊成印 T 恤嘅發手掌聽下 ，OK， 相當開心啊！咁啊。細良話：你係咪做㗎？有人問你喎、啊， 梗係啦。嗱，大家我做咗，你哋班友唔好走數啊！嗱，到時到後咧堆曬喺度嗰陣時咧，我哋咧執埋城寨都係因為你嘅啫，其實 係嘛？ 係嘛？落咗單唔找數嗰啲 係嘛？ 即係嗰啲專係喺日本訂咗人哋啲民宿唔去嗰啲啊，又唔取消嗰啲。香港人嚟㗎嗰啲係， 係嘛？咁啊好啦，我哋城寨之友嘅質素係好高嘅，應承咗會做得到嘅。嗱， 當然係啦，因為我哋訂書嗰啲人咧，即係訂咗嘅，真係上嚟攞書啊。 係。 咁就今日咧，我哋。另外開過一個新的話題啦，就係、是、呢個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嘅導演，嗱好嚴肅啊呢、這個。大家以為咧周星馳係一個演員啦，當然佢亦都係一個導演，亦都一個作者，甚至係編劇。但係佢同好多嘅導演合作裏邊咧出嚟嘅效果係好唔同嘅，有啲直情係咧合作完之後咧就唔會再合作噶啦，合作一鑊或者兩鑊嘅啫。譬如杜琪峰就兩次啦，杜琪峰就係審死官啦。就仲有一套係，仲有一套係咩？ 《 斷死草》好似係杜琪峰噶， 係嘛？ 係啊， 杜琪峰好似 係濟公，濟公係 濟公。 咁就高志森就一鑊嘅啫，都係就《家有喜事》啦， 《家有喜事二》好似都唔係佢拍嘅 咯。唔係啦，唔係啦。咁就但係有啲合作好多嘅喎。嗱，譬如咩咧？就由一開始佢成名作《賭聖》合作嘅劉鎮偉。一路到之後，一路到功夫出任監製，其實佢同劉鎮偉嘅合作，我諗係橫跨嘅時間係最長嘅。 係， 係啦，有啲就以後不相往來，見到面會開拖嘅，叫做李修賢。 嗯， 係咪嗱？佢就好多人就話佢即係向太力數周星馳，其中一樣嘢就話佢忘恩負義啊嘛。 係， 但最早數佢其實唔係向太， 其實是李修賢喎。 李修賢 第一個同佢合作的導演其實是李修賢喎。 李修賢是跟佢合作88年《霹靂先鋒》，咁亦都因為李修賢的關係咧，就幫阿周星馳先生攞咗第一個國即係國際性嘅獎項啦，就係台灣第25屆嘅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咁但係之後其實就李修賢同周星馳嘅關係咧，就已經唔再係咁緊密啦。 兩個原因嘅，其實好多人就以為係錢嘅問題。嗱，出邊就講就話，因為周星馳當時攞咗《霹靂先鋒》攞完獎之後咧。他在那個市場裏面嗌價一套戲就是200萬港幣，咁周星馳就覺得自己是應得的，咁而呢個李修賢咧就覺得我是李師傅，我帶你出嚟由電視圈踏入電影圈，咁就只能肯俾70萬嘅呢個酬金周星馳，係咁樣其中一個導火線啦。咁但另外一樣嘢咧係周星馳對於李修賢喺製作裏面嗰種乸西不滿喎，嗱呢個就好少人討論嘅喎。 李修賢公仆喎，點會乸西呢？ 嗱，我唔知啦，即係因為可能係成本嘅問題定乜嘢啦。因為你都知道周星馳度嘢就做到好盡，所有小角色或者佢自己要 in charge 嘅，同佢做對手戲嘅，佢都有好大嘅參與噶嘛。 嗯， 係嘛？你諗到嘅其實蓋世豪俠又好，或者係他來自江湖喺電視嗰陣時咧，佢同萬梓良啊，他來自江湖都差啲開拖嘅，其實，因為佢改對白嘛。咁，你改咗對白，你個對手揸住嗰個劇本。就是 TVB 嗰個編劇俾個劇本嚟啫嘛，咁你去到現場咪硬曬態咯，咁你一定要通知大家坐喺度夾噶嘛，夾好曬啦，改咗啦，咁大家覺得 work 啦，咁先至懟出去噶嘛，咁所以咧就同李修賢咧就喺呢、這個嗱，佢同李修賢合作嘅電影其實唔係喜劇嚟嘅，係劇情片嚟嘅， 劇情片 係啊，三套都係劇情片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跟住到真係令到啊。周星馳大放異彩成為喜劇之王的呢是賭聖，我覺得 是對，即如果你說第一個發掘周星馳拍電影的呢，當然就是李修賢先生， 是 必定的，但是 但那時候其實他在 TVB 都已經很出的了，他 出 來自江湖已經很出 了，很出，所以我會覺得即今天上半部呢我只是想講一個人，就是講劉鎮偉 菩提老祖， 只是講菩提老祖而已，OK，即正如剛才我在 Facebook 那張照片出來，為什麼是劉鎮偉其實劉鎮偉和周星馳的合作呢，我覺得是天衣無縫的，我佢比李力時更天衣無縫。咁，但係咧，劉鎮偉嗰個同佢合作有樣嘢慘咧，就係其實唔係太揾到錢， 因為佢拍嘅電影裏邊唔係套套得啦，賭聖係得嘅， 賭聖 雲夜就唔得啦，已經係。 嗱，劉鎮偉同佢夾過嘅電影咧，其實有幾套嘅，即係賭聖大家都會認識啦。咁啊，周星馳飾演嘅就係左仲星啦，係，咪？咁啊，跟住去到後邊劉鎮偉嗰套咧，就係、是《西遊記》，其實係 兩套《西遊記》， 兩套《西遊記》。 係啊。 咁點解會由呢一個搞笑片會去到《西遊記》呢一種咧？咁其實係由劉鎮偉去鼓勵佢嘅。即周星馳就去問啊劉鎮偉，喂，其實我有啲咩發展？其實如果你明白周星馳嘅電影咧，其實佢去到後期嘅時候，每一套應該係有啲唔同，佢已經即係厭倦咗以前嗰種嘅 重複自己成功嘅模式啊嘛， 係咪成日重複自己嘛？ 啊、 所以家有、 啊、 所以家有喜事入邊有一句噶嘛，喬宏嗰句，你唔不知不覺你重複咗自己就係大鑊啦。咁其實嗰度有句咁樣嘅嘢，其實都係一個自己嘅內心嘅 OS 啦。咁、所以《西遊記》咧係一套愛情片嚟嘅。咁我有人拍愛情片，咁但係最可惜嘅地方係咩咧？呢套愛情片咧，當時係唔收得嘅。 因為個劇情咧，就當時嘅香港觀眾咧，我覺得就劉鎮偉度嘅嘢咧就深啲啊，我覺得。相對起同佢合作過幾個，包括李力持啦，包括高志森啦，包括係呢個陳嘉上啦，以至係杜琪峰都好啦。因為《西遊記》裏邊咧，其實嗰個古仔本身個結構係複雜噶，至尊寶同孫悟空500年嚟嗰個嘅即係輪迴啊！咁你嗱呢個咧，其實曾經劉鎮偉喺呢個拍阿王家衞裏邊咧，其實佢有啲元素都用過嘅。嗱，所以好奇怪嘅，我覺得即係周星馳能夠同劉鎮偉合作咁耐喎。嗱，記住佢唔係王晶喎，反而王晶同周星馳咧係又係不相往來嘅。即係所以你見到嗱，你睇佢，我成日都話噶嘛，你認識一個人咧，你就認識佢咩朋友啊嘛。就不是認識只是得他，因為他的樣子可以是假的， 即是梁正英 的樣子是假的你認識梁正英的朋友，你知道梁正英多糟糕的嘛，因為他的朋友就是那些陳茂波、劉炳章、那些所以呢周星馳我覺得就說你認識他跟他合作最久到今天仍然維持友誼的導演，你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嗱，反而咧冇 friend 做嗰啲就係咩咧？李力持啦、王晶啦，呢啲好表面上好成功嘅喎，其實係係咪？你諗下嗱，李力持同佢合作嘅呢個攜手導演嘅《國產007》，我覺得仍然係今日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我覺得其中一套咧係最經典嘅，包括《唐伯虎點秋香》，亦都係李力持嘅喎。 仲有合作嘅，仲有《喜劇之王》同埋《食神》。是啊、都是李力持的， 即是你問我，當然李力持的政見就很糟糕，但是他在導演和周星馳合作裏面呢，可以這樣說呢，那個的發揮出來的效果呢，我覺得是不是差得過劉鎮偉，甚至你說在個市場的成功來說呢，李力持是第一添，我覺得 是比劉鎮偉好的。 咁商業片有商業片嘅特徵啦，咁點解我會不斷喺度提劉鎮偉好嘢地方？我陣間可以再深入啲去討論，即係《西遊記》嗰套片入邊佢嗰個導演嘅角色。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多一樣嘢，就係、是《西遊記》當時出嚟咧，喺呢一個1994、1995年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逐啲講係撲咗嘅， 個 票房係唔得嘅。咁最後令到啊，即係差唔多啊，劉鎮偉破產咁就係，因為其實嗰件事咧，即係嗰個收唔翻嘅。其實嗰個你大陸攞財，即係大陸嗰個實景拍攝啦，好多樣嘢。 仲要最後尾剪成兩輯啊嘛，兩集啊嘛， 兩集啦。 你睇完第一集，你無厘頭嘅結果 係啦， 係啊，都唔知點解咁啊完咗啦。 咁你諗下當時1994年之前，由1990年可以睇到聖周星馳， 跟住王晶啊嘛， 搞錯啊！你講乜嘢啫？你入邊你唔知佢講啲乜嘢啊嘛？ 係啦， 點解你喺秋蒲？佢入邊都有講噶。點解你係菩提老祖嘛？點解你唔係秋蒲弟子啊嘛？其實佢都係一個自嘲一個 OS 嚟嘅咁。好啦，呢套 大家淨係記得 Only You 咯。咁但係點解而家去到最後嘅時候，你講翻咁多套周星馳電影，你一定係記得《西遊記》嘅啫喎？咁點解咧？個理由就係當呢嗰陣時1994、1995年冇人識欣賞，咁幾時阿劉鎮偉嘅《西遊記》俾人欣賞翻咧？ 同大陸 就唔係喺個大銀幕嗰度， 喺互聯網上面， 喺互聯網同埋 VCD。咁當時咧就係即係去到90年代後期咧，咁你都知道羅湖係好多即係、就是、東門嘅，就好犀利噶嘛。即係我認識有一個叫排骨。在東門那裡 電影之王啦，那個直情 電影之王啦，所 有幾 爛的 電影都有， 在東門，不過不知道他現在什麼境況了，這樣有排骨什麼都有。那些內地的人開始有錢一點了，那想理解你多些香港，90年代的時候還是一個這樣的現象，突然間砰，西遊記簡直是 masterpiece。 那 masterpiece 到怎樣呢？就是連北京戲劇學院都是 請周星馳去演講， 要演講，甚至乎咧將《西遊記》咧用一個文化、用一個戲劇的角度咧去分析，是被視為咧90年代面最重要的電影之一。 但係大陸接受周星馳同我哋好唔同，我哋是由睇賭聖開始嘅，係通俗的笑片開始嘅。但係大陸接受周星馳咧係由《西遊記》挖掘《西遊記》嘅深層意義開始嘅，所以咧變咗佢哋嗰個嘅即係。去對周星馳的期望跟香港人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我們覺得《西遊記》是失敗的電影的，但是在內地呢是覺得他原來在笑之餘呢是有一個深層的意思在裡面、是一套講這個經典的愛情，500年來沒辦法開花結果的愛情。這個怎樣除了香港人體會不到之外呢，我覺得另外一個人體會得到是什麼呢？就是那套戲的主題曲的作曲填詞人，就是盧冠廷和唐書心。 是 為什麼呢？就是一生所愛這首歌，你記得啦，其實、即是現在都是盧冠廷這麼多年來都是一首即是很經典的作品、當時你看個填的歌詞，你他完全明白那套戲講什麼的，但你記住盧冠廷是一個有讀寫障礙的人來的。 是啊， 他就說原來當日劉鎮偉夜晚黑就去找盧冠廷，喂，不如你幫我搞這首這套電影的主題曲啦。咁啊，盧冠廷就我乜都未睇過嘅喎，呢套戲講乜嘢啊？咁啊，劉鎮偉一句就講完啦。 四個字，一生所愛。 唔係，500年嚟嘅愛情冇辦法開花結果。 哦，明白咁樣。 係啦，咁佢就話明白，跟住第二日就交貨啦。係，成套戲就係講呢樣嘢咯。 係啊， 但你諗下，喺我哋期望嘅周星馳，點可能係講愛情片呢？從來周星馳都唔會喺佢嘅過去嘅電影裏邊咧，佢嘅感情戲、愛情戲咧係好少好少嘅壓抑到。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善於去或者他定位自己是一個喜劇演員，而不是一個即是劇情片的演員，而《西遊記》是一個劇情片來的，大 但是很可惜他採取了一種喜劇的包裝，所以呢在我們的期望裏面呢，周星馳是一個喜劇之王力的嘛， 是， 那你就很失望， 所以 即等於你去麥當勞你想叫沙爹牛丸嘛，你沒理由的嘛，你當然是沙爹牛河，你當然是去翠華的嘛，入錯了其實 是。所以我覺得劉鎮偉為什麼我會第一節的時候我會不斷想提即討論劉鎮偉，就是他能夠將周星馳的電影轉型和拉開了那個spectrum 咪拉闊咗。 嗱，佢一個周星馳，我覺得兩個周星馳，一個周星馳就係話有一類型嘅導演合作咧，係希望佢喺喜劇裏邊咧係更加多係有其他嘅意義喺個電影裏邊，包括杜琪峰，你留意一下濟公，其實佢嗰個嘅即係佢要佢超度嗰三個人啊嘛， 係 就係、是、 九世雞、 九世雞啊、張曼玉、九世惡人就係黃，我唔記得咗佢係邊個。好像導演嚟嘅嗰度，另外就是 黃秋生九世乞衣， 黃秋生九世乞衣啊嘛，就係話如果佢超度得到，佢就可以翻返天庭啊嘛，係咪？佢其實是因為為主持正義，覺得嗰啲神係亂亂 Q 咁搞嗰啲凡人啊嘛，佢係孖叉月老啊咁樣得罪嗰班友噶嘛，其實係。咁嗱，你睇審死官同埋呢個濟公咧，你睇杜琪峰咧，佢成個電影裏邊咧，佢有一個中心思想喺度嘅。不是搞 get 是附屬於個劇情的，濟公的 get 是很少的， 濟公是少數沒有 get 的周星馳電影來的嘛， 是除了降龍即是吳孟達，又是 就是靠吳孟達做的嘛，因為吳 孟達降龍羅漢，他不知道自己是降龍羅漢的嘛， 降龍羅漢現真身， 他變成一個 BB 仔， 那個是靠吳孟達 那個自己度出來咯，但是你見那個結果就是很單個 crash 在這裡，你個導演的風格很強烈，但個演員對自己的要求又很強烈，兩樣嘢一擺埋一齊嗰陣時候就炒車了，一定係。究竟跟邊個話事去做呢，那套戲變咗咪嗰個成個不完整咯。有一些人咧，佢要就住星爺去做導演嗰啲得啦，我覺得。包括咩呢，谷德超、李力持。就算 even 我覺得陳家上咧同星爺合作咧就似杜琪峰嘅。係。係咪？武狀元蘇乞衣又係啦。武狀元蘇乞衣係有一個歷史背景，就係天理教造反。嗱，好認真嘅，其實後面係有考據嘅，考武狀元係點樣考嘅，係嘛？唔係亂咁噏嘅，唔係好似懟穿牆咁樣，係嘛？冚家產嚟齊中樹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成套戲出嚟，周星馳就受到好大嘅束縛，但我覺得都令到佢嘅發揮係比起喺濟公裏邊多啲，我覺得 多啲。有一個位咧，就係講啊，即陳家上其實你會認識。如果陳家上的周星馳電影呢，一定是《陀威龍》啦，一集二 一集 啦，第三集其實不是陳家上拍的，第三集是黃晶拍的。咁諗下陳家上的電影通常是時裝片嚟噶嘛，咁你要拍古裝片，咁點算呢，咁你仲要講到話天理教，喂呢、這個圈呢、這個呢、這個直播室入面得你識嘅啫，天理教係咪先？咁你點算呢，咁你要講一個好落寞一個清朝嘅人點落寞，咁。好彩陳家上都俾咗個空間佢，就陳家上就問：喂，點樣演繹一個好老道？ 俾人抄家 嘅， 俾人發現佢作弊， 係 唔識字，皇帝抄佢家之後， 即係嗰個位咧咁，咁就啊，即係周星馳咧就同阿吳孟達咧就度咗個橋段，大家可能都有啲印象，就講佢匿咗喺張即係 鴉片煙床， 鴉片煙床嗰度咧就喺度唱。涼風有 唱男音喺度， 信啊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突破咗大家嘅想像，就係、是、哦原來你點樣去形容一個老道一個抄家嘅感覺咧？咁其實啊，陳家上導演其實係嗰、那個位係難去處理，個劇本即係話演繹好老道啫，點樣去做先？點樣一個古人好老道？ 你問我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問我，如果現場嘅演繹，我一定係信周星馳， 一定， 因為佢一個好好嘅演員。所以你話如果個導演夾 硬去鉗住佢咧，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神采冇咗咧，嗰套戲結果出嚟一定係唔好睇嘅。但係調翻轉，你放個位俾佢自己去度，但係你個大橋本身咧，你控制住嗰個劇情咧，而周星馳做好佢最擅長做嘅嘢咧，咁嗰套戲就會成功，我覺得。 啱啱，咁我哋所以繼續講劉鎮偉就係、是、牌面上咧。赌圣、西游记和功夫呢都是刘镇伟的作品的、但实际上呢有两套呢全文其实都是他的作品， 就好放心，就唔係真名，真名就係、是、新精武門同埋呢個叫做漫畫威龍，其實係新精武門二。咁、那個導演咧叫做佐仲星， 咦？咪即係賭聖裏邊嘅周星馳？ 係啦，咁有人就話佐仲星係真係有，即、就、係、是、有呢個人嘅，係一個副導演嚟嘅。OK， 係一個導演嚟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佐仲星即係劉鎮偉。咁但係諗翻轉頭，當你將賭聖嗰個武再睇翻新精武門咧。是合理的噃，是好似同一個好 consistent 嘅喎，亦都比周星馳的發揮咧係好大嘅，即係《新精武門》入邊講佢同阿鐘鎮濤， 鐘鎮濤係啦，瀟灑哥嘛， 瀟灑哥，因為講佢喺內地落嚟啊嘛，一開始嘅時候內地落嚟， 係一個練精學懶嘅， 係啦，係啊，咁佢又跌咗張紙啊嘛， 好似賭聖嗰個角色咯， 賭聖一嚟嘅時候嗰、那個有個管理員有個 secure 就係問佢，喂， 撳起水， 你求下部機 買汽水 俾你啦， 老點佢嘛， 係嘛，老點佢，其實係。同佢出一次嘅嘢嚟嘅，咁嗰、那個你話係唔係都係劉鎮偉拍呢？我都相信係，如果唔係佢拍，佢都有好大影響。 劉鎮偉有個特色，我覺得係咩咧？佢將周唔計《西遊記》咧，佢將周星馳變成係一個小人物嘅，我覺得。但係佢有一種小人物嘅惰性啦，有一種小人物嘅，即係佢唔係一個英雄嚟嘅。當然佢最終可能係會成功，但係劉鎮偉刻畫嘅周星馳嘅角色裏邊咧。是更加多咧，係嗰種嘅練精學懶啊，想走精扁，即係好貼近香港人、真正香港人嘅性格嘅。喺《新精武門》裏邊嘅周星馳都係㗎，係 係 嘛？ 《新精武門》入邊嘅當然就係好多啦，即係你個入邊講入邊佢嗰種唔似貓唔似狗個推車仔嗰度嗰啲，全部都係啦咁。咁所以成功嘅導演咧，喺周星馳電影入邊一定要將佢撳低佢，即係要將佢嗰、那個。化學作用咧就先出到嚟。 嗱，你估唔估最新嗰套《西遊記》？喂，大佬，徐克加周星馳啦！ 哇，勁啊！ 結果一出嚟，兩樣都唔係，又冇徐克，又冇周星馳。 徐克係七劍馬癲山 啦。所以我就話咧，佢遇強就越弱啊！即係話，如果周星馳遇著一個風格好強烈、同佢一樣咁霸道嘅導演咧，必定玩完嘅。其實，因為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嘛，即係話。等於曼聯啫嘛，又伊巴謙又再加埋朗尼雙箭頭，你點入波？你話喂兩個都唔會交波嘅， 係 咁點搞咧？ 冇問題嘅，所以 喂你有個吳孟達咪得咯， 有吳孟達咪得咯， 有李力持咪得嗱，李力持肯定就係你見到佢一條咁嘅藍絲契弟，佢喺片場梗係見到星爺射住嗰啲咁嘅樣噶啦嘛，你話乜就乜啦咁樣。 哦，其實你睇下李力持嘅表演咧，你可以睇翻佢《大內密探零零發》嗰個， 哦係，唔係同埋 似 《零零發》裏邊嗰個有鼻毛伸出嚟嗰、那個， 係發哥， 發哥， 發哥，你喺邊度啊？發哥， 同埋《回魂夜》裏邊嗰個契弟保安員都係， 係嘛？即係。我哋成日話周星馳嘅電影咧，其實喺即係 in large extent 咧，都係反映到個現實嘅，可能呢個都一樣啦。所以頭先我回應你多一個問題就係點樣拍邊一個導演先出到嚟呢？嗱，王晶其實先唔討論佢嘅風格先。嗱，因為王晶基本上冇風格噶嘛。 王晶冇，王晶 嘅風格咩？ 整蠱專家咪冇風格咯。 佢成日話自己佢係屬於香港最多產嘅喜劇片嘅，即係笑片之王啦。 王晶好得意嘅，我覺得王晶似翠華茶餐廳嘅。其實你話翠華咩風格啊？佢又有咖喱，佢又有鋸扒，佢又有呢個沙爹牛肉麵，又有呢個奶油豬。你要乜咧？嗱，整蠱專家邊個導演得嘅？其實我覺得，但王晶咩咧？快靚正。 是吗是所以他没有一个特定的套路的，你看到他都是抄和抄和抄，精装追禮仔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他其实是将那些一些时事一些东西就将他抄下来。 但整蠱專家都是 抄下来 的嘛，将、啊、这个当时的这个 Jim Carrey 是啊，里面的一些直情是照抄过来的， 完全 是完全连个造型都抄过来的，是毫不遮掩的。 是毫不遮掩，这个是我们即是成日睇嘢嘅时候最觉得最猛嘅地方，就是喂，当你睇緊赌圣嘅时候，跟住王晶整一套赌侠，其实佢有啲咩变化呢？嗰条片即係嗰套电影其实冇乜变化㗎喎，即係有个网民就话做 N-Mock 佢就话王晶风格系咪cheap 咯咁樣嘅，咁我咯咁唔係嘅， 又唔一定嘅。王晶有一套《黑白森林》咧，你睇下， 其實 當嗰陣時好興呢個無間道 style 咧，佢都整到出嚟嘅。 即係你譬如你賭俠，其實有啲咩分別咧？我其實覺得分別不大嘅。咁你《陀威龍三》咁其實同《陀威龍二》有咩分別咧？咁你《上海灘賭聖》先至係最 最抄得緊要的啦，就是將賭俠加埋即係賭城，咁咪變上海灘賭城咯。 仲有上海灘 係嘛？即係係，我哋個將佢邊度咧？將上海灘賭城， 上海灘賭城 放低咗落嚟添。啊，呢度呢度呢度呢度呢度啦， 呢度為咗抵正呢個黃精， 呢度係咁樣。啊，上海灘賭城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發現咗第一樣嘢就係好嘅周星馳電影，第一件事佢要夾到一個冇乜諗法嘅導演。 要以佢為主，嗱呢個好簡單嘅啫，我成日覺得，即係等於你我講踢波一樣啫嘛。如果你嗰隊球隊本身點解雲高爾教呢個曼聯搞到咁惡咧，就是、因為以雲高爾為主啊嘛。但係摩連奴就永遠都有個主力嘅球員，佢 endorse 嘅球員，圍繞住嗰個球員去建立嗰個球隊嘅風格啊嘛。即係話，如果你嘅進攻嘅模式你係要上腳嘅，你一定要嗰個有個核心嘅球員咧，係可以最後尾咧係。就算 half chance 都入到波嘅，如果唔係你死梗嘅，因為你控球傳嚟傳去嘅話，咁點啊入波係咪？如果你冇咗嗰個主力嘅球員，所以你就話你譬如建立嗰隊球隊係咪圍繞住？如果冇咗伊巴嗰陣時，係咪圍繞住盧卡古去建立嗰個球隊咧？呢、這個就係最根本啦，即係話攻堅嗰個係周星馳，啲人入場去睇係睇周星馳嘅演出。你問投資者嚟講，甚至周星馳嚟自己個人嚟講，喂？佢唔係睇你嘅導演喎，佢唔係睇你谷德超喎，係咪先？鬼識你谷德超啊？識你隊穿牆啫喎，係嘛？識你狂牛啫喎，唔識你係邊個嘅喎？但係導演永遠都係文人咧，就覺得自己咩咧？我先就係個靈魂啊嘛！我要拍到電影流芳百世啊嘛，就係都要留低個 signature 喺度啊嘛。係， 咁所以我哋下一節翻嚟，不如講下好啦，周星馳自己做嘅電影又得唔得？ 所以其實你喺。最後尾講一講呢個反諷咧，就係喺呢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邊，梁家人話呢啲先係畫啊嘛，呢、這個就係周星馳嘅反諷啊嘛，你班文人係嘛喺度推吹捧到唐伯虎呢條友幾咁犀利係嘛？其實佢你諗下佢揾阿虐待阿呢個陳百祥嚟畫嗰個咩《春樹秋霜圖》定乜鬼嘢？ 神鳥鳳凰圖。 神鳥鳳凰圖係啦，將佢變成一支畫筆咁樣喺度虐待佢。其實在那裡亂 Q 那麼搞，然後就告訴你，其實它有一種反知識分子的傾向，我覺得 反權威 反權威和反知識分子的傾向，就是這個是在香港的電影裡面經常出現的，包括在早期新馬仔鄧寄塵的電影裡面都有的，是的，你越是講高深的東西，它調回來是嘲笑你的，其實這個就是在梁家人的公仔裡面就表現了出來嘛，他畫到就有頂功不畫咁嘅，嗱個秋香啊， 係 跟住你話我呢啲先係畫啊嘛， 我呢啲係畫， 好啦，休息一陣先。